內地及海外實習計劃每年受惠人數至2024年的不少於4800人。又將會繼續推動青年宿舍計劃，透過將酒店和旅館轉作青年宿舍用途的資助計劃，目標在五年之內提供額外大約3000個宿位。另外會再推出港人首置項目。社交媒體 Twitter 行政總裁庫桑馬斯克發起網上公投，諮詢網民他是否應該辭去公司負責人一職，又說他會遵循民調結果，但他並沒有透露如果網民贊成他會何時提出請辭。投票結束之後顯示1700多萬網民投票，近六成人認為他應該辭職。馬斯克上個月向特拉華州法院表示將會減少在 Twitter 的時間，並最終尋找一名新的領導者管理公司。馬斯克去年亦都曾經在 Twitter 帳戶發起公投，諮詢網民是否支持他出售手持特斯拉股票的 10%。 最後結果顯示多數人贊成馬斯克履行承諾沽售股票。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预测本港天气干燥，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最低几度。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本周后期至圣诞节，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094点，跌258点，总成交金额962.5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3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49点，跌17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9.4跌11蚊，阿里巴巴84.05先跌3蚊。美团175.5跌3.3，恒生中国企业65.38跌1.46，快手66.9跌3.4，旭辉控股集团1.11跌2.2，港交所325跌4.6，友邦保险84.65升1.1，盈富基金19.21跌3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6，英镑9.49，瑞士法郎8.407，澳元5.214。加元5.713，新西兰元4.959，欧元8.2796，每百日元对港元5.8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437。日经平均指数报26568点，系跌669点。港金报1668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3.13美元，卖出1803.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Mini 提提大家，吐露港公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的中快线暂时封闭，龙尾排到去科学院。重复一次啦，吐露港公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的中线同埋快线都需要封闭，龙尾而家排到去科学院。驾驶人士请尽量改用其他的道路前往沙田啦，同埋九龙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而家去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比较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腾龙台西贡方向、三号干线落斜葵坊、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5:44，听朝日出时间系朝头早6:58。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就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系啦，咁我话吓，点解即系成日食啊悭钱定咩咧咁？跟住佢话系点解围绕住呢间快餐店嘅原因系嗰阵时读书，基本上你放学冇乜嘢做啊，星期六日得闲咧就会同啲 friend 喺呢间快餐店嗰度打趸噶。吓 咁冇嘢做真系。 但系初头我都笑佢嘅，我话吓你又系咪真系咁闷闷到要咁啊？但系跟住讲下，佢话例如星期六去咗个朋友屋企，咁玩到咁上下，夜晚要走啦，咁大家又唔舍得翻屋企，仲早咁、啊，跟住大家就会揾附近有一间嘅便利店，咁可能就会入去就坐喺度嗌啲嘢食，跟住就唔知道做啲咩，可能吹水啊，讲下无聊嘢啊咁。咁同埋因为佢哋自己都系住开嗰啲屋苑范围啦，咁所以有一间嘅，我谂可能即系24小时嗰阵时已经有，就 系 一个即系叫铁胆嘅一个秘密基地，你当系点啊？即系对于佢哋嚟讲系咁 聚嘅点咁样咯。 系啊，话好多嘢都喺嗰度发生噶啦。咁你但系你话系实质做咗啲咩咧？可能你未必一时三刻会讲到啲好特别嘅嘢嘅。即系你嚟去嗰啲都系嗱，买完个餐之后咧，你又放低，跟住咧就吹下水啊，讲下无聊嘢啦。跟住就你有时做功课可能喺嗰度做啦，又或者嗰阵时兴玩啲 board game 又会带去嗰度玩啦咁样。咁总之佢哋时间就喺嗰度消磨咯咁。 你讲起呢个快餐店咧，我都有啲回忆嘅，就系话说咧，我以前住沙田嘅时候咧，我屋企楼下嗰间 M 记咧，就系之前桂前菜入边啦，姜涛翻工嗰间啦，咁就好大间嘅。咁咧，其实咧，因为我哋嗰条我以前住嗰度咧，就比较叫做冇乜嘢食嘅，基本上过咗十点咧，你系唔需要谂喺嗰度搵到啲乜嘢食噶啦，除咗嗰间唯一嘅。M 记，咁所以咧嗰阵时我收嘢咁啊，有一段时间我翻嘢，咁所以咧一收工就会去嗰度打趸啦，同埋即系有时唔想翻到屋企咧嘈到人啊，咁所以咧会喺嗰度做下嘢，做埋啲嘢，咁轻一阵先会翻上楼咯，因为嗰间都系廿四小时嘅。 系啊，廿四小时系真系拯救咗好多人啊，因为我嗰时我观塘区咧仲有两间添噶。即系两间都几大嘅咁所以有时譬如好似嚟你而家圣诞咁，你会有啲咩活动？可能你有啲 friend 去 party room 啊，跟住之后行下灯饰啊，饮下嘢 whatever 啦咁。但系以前读书嘅时候，你会好想，总之圣诞我就要约啲中学同学出嚟玩。咁但系去边度玩呢？又未必个个屋企可以噶，因为你屋企有屋企人喺度嘅时候，你啲 friend 上嚟未必方便啦，又或者可能间屋本身唔够大装咁多个朋友啦。咁你出去公园又天寒地冻，你又未必想沤喺出边，即系可能系一晚约咗出嚟平安夜或者点样咧，系会有走几场嘅，而其中一场咧就一定会系喺M 记呢度噶啦。可能先去公园嗰度，大家唔知啊，喺嗰度围埋圈，真系试过怎坐喺地下，跟住大家买啲嘢饮咧。嗰时仲要系嗰啲 坐地下唔污糟， 坐地下嘅咋，真系咁你全部麻甩仔，冇乜所谓。买啲 Jolly Sandy，佢就觉得自己好曳嘅嗰时，就觉得自己好似有得饮下酒咁样样噶啦。 我以前咧都有一段时间系同一啲朋友咧会定期喺约定喺嗰度等咧，即系个快餐店嗰度等咧，就系、是、有一段时间好兴仲系 PSP 嘅年代，就好兴打 Mon 亨。咁嗰阵时你冇而家咁发达啦，即系你喺屋企系冇得同人联机噶嘛，你一定要出嚟同啲朋友一齐联机噶嘛。咁但係又唔想成日打到三更半夜阻住人哋屋企，咁爹哋媽人哋爹哋媽咪可能都要瞓覺休息咁啦，你知打網灯可以好嘈㗎啦。咁於是乎呢，我哋就會約喺呢個 M 記嗰度呢，就會一齊打等，一打就打幾粒鐘，帶埋叉電咁樣。而家諗返起我都覺得好離譜啊，真係。 但係有㗎，嗰時你唔好話就係打機啦，玩card game 都係㗎，即係你約戰呢。 係咩？有㗎咩？原來 有啊，嗰時觀塘嗰間即係而家拆曬啦。嗰陣時觀塘嗰間有一個 area 呢，你係星期六日啊，特別你去到你會見到好多人呢，就係喺度玩card㗎啦。佢哋係直情嗰、那個佢好似一個点样联谊嘅场地咯，即系我唔知系咪因为嗰阵时未好似而家咁多 couple， 因为嗰阵时细个我真系唔熟啦。咁但系你就会见到啊，原来啲人买咗啲卡之后，就系喺便利店呢度约埋喺度，跟住就喺度玩一个晏昼噶咯咁样。咁我嗰阵时去就唔系玩卡嘅，我成日嗰个温书嘅。 哇！你真系好勤力啊，吓，好乖啊。 系啊，因为自修室。 去啦，咁跟住應該都係公開試嗰期嘅，因為我温書好鍾意即係 A 呢個地方去一期，跟住轉去 B 呢個地方，跟住去 C 呢個地方，即係我唔係太鍾意習慣咗呢個地方長期嗰個温書，因為嗰個集中力或者嗰、那個係呢係會低少少嘅，我自己發現自己。咁所以有段時間可能喺樓下自修室温咗牌啦，跟住就會轉咗去出面 coffee shop 有啦試過。但 coffee shop 呢普遍就好難搵位嘅。因为嗰度 好闷嘅，成日都 系啊，好闷噶，你真系要一早去排，咁跟住去。 啲人一坐几粒钟噶嘛，哦、做嘢又好，温书又好。 系嗰时楼下即系九龙塘嗰个大商场嗰度有一间咧，直情佢有一个 area， 直情系攞嚟应该俾你阅读定系真系可以温书，即系佢真 好正。好正啊！我以前都好中意去咖啡店嗰度温书噶，好似会特别即系懒系，好似特别会知性啲咁样噶。 系，然后再谂啊，我今日我唔去咖啡店啦，我今日去快餐店咁啊，又另一个 vibe 嚟 嘅。件事就有冇颓咗啊？有冇即刻温得慢咗啊？ 但系我系集中到啊，即系我系嗰啲可以附近有啲人少少行行企企咧，咁我就坐定定喺度就温书嗰种嘅。咁当然我记得喺快餐店难度高啲，就系始终佢会比自修室嘈少少啦。咁唔系完全集中唔到嘅，但系你要我喺嗰度背嘢就难。咁所以我记得嗰阵时，特别系会计科咧，你做嗰啲 pass paper 嘅时候，即系计数各样，你要背诵嘅成分比较少啲。咁啊，真系计数上系我自己觉得系可以喺快餐店度进行到啦。所以我有一段时间我 account 嗰啲 pass paper 咧，我系喺快餐店嗰度做嘅。 就考得特别好啦，系嘛？ account 嗰时 OK 噶，我会考account 攞 A 噶，不过去到 A level 攞 C 啫嘛，后屘 都好好噶啦 ，A level 攞 C 都好劲嘅，其实。咁但系其实好回忆呢啲画面咧，因为其实近几年我觉得系少咗见到有呢个好虚撼嘅状况。即係以前學你話齋有一個大嘅 area 咧，咁佢就啲 coffee shop 或者快餐店就有成扎同學仔喺度温書啊，做 pass paper。我唔知係咪近年真係大家多咗留咗喺屋企啊，或者可能佢哋去自修室多咧。我好似今禮拜六日，例如去快餐店同埋去啲 coffee shop 咧，唔使以前咁樣排隊等咯。 嗯。 所以一嚟好就係唔使叫做等咁耐啦，但二嚟其實我幾鍾意以前嗰啲好多人等嘅畫面，好熱鬧啊，因為我成日都會尤其讀書嘅時候呢，我會睄下有冇我嗰班嗰啲同學仔呢喺度拍下拖啊，一路扮溫書喺度玩啊咁樣樣。 我係拍拖，拍拖聖地嚟嘅，都係即係快餐店，因為我觉得归根究底就是因为读书时候咧冇乜钱去课娱乐啊，真嘅。所以嗰次嗰个女仔 friend 讲翻起读书时期成日去快餐店，初头笑佢，后屘谂下，其实我同我啲 friend 其实咪又系做紧一样嘅嘢，即系你真系嗰日约出嚟，总之你唔知去边度就喂去快餐店坐下啦咁，因为佢可以消磨时间，然后你只需要你可能买杯雪糕。你就消費咗你坐低，因為佢冇最低消費嘛，咁你就已經可以好衰格咁樣就可以霸住個位，就可以即係你傾偈。其實我都唔明有咩好玩嘅，而家諗翻轉頭。但係因為你低消費，你可以用時間，所以你拍拖都係噶。嗰時拍拖都嗰時我個即係讀緊書嘅時候嘅另一半都係喺同我學校差唔多區域附近咁樣咧。咁有時放學嘅時候咁冇啊，你大家各自喺學校離開。完晒啲放學活動之後咧，就係去快餐店度坐，咁即係都要各自翻屋企食飯嘅。但係你中間嗰個 break， 如果你唔行街嘅話咧，就係喺嗰度又係買杯雪糕，坐喺度傾下偈咁樣，就咁過咯。嗰陣時係， 即係諗起都覺得非常之青春。而家就冇啦，人大咗已經好少。走落去，通常好快咯，琴琴聽咁樣買完個快餐就即刻拎走食咯。而家我冇咗嗰種閒情日志，坐喺度慢慢好似唔知係咪因為真係工作嘅關係啦，好多嘢都好急咧。你禮拜六日好少可會覺得啊，冇乜嘢做，不如落去坐下路咁樣。 真係冇啊，真係冇乜可能。你應該係話唔好話快餐店本身有几多啊，或者人多唔多？本身系你要出现一个状况就系、是、啊，冇乜嘢做，不如去 hea 下。你连呢个机会本身都唔系好多，可能系 真系，因为而家 weekend 都好多即系尤其搬咗出嚟住之后咧，以前就掉低晒屋企啲嘢唔使理噶嘛。而 家就一定要 weekend 可能趁机就执下啲嘢啊，抹下地啊，洗下啲衫啊。唉，冇啦，你点样可以落到去打品啊？ 系，我所以我最后期都有会去快餐店楼下，屋企楼下嗰间有落去打品嘅。嗰阵时就系因为嗰间系24小时，屋企楼下嗰间都。咁嗰段时间，我记得都已经入咗电台噶啦。嗰时有时夜晚要度嘢啊，写稿咧。即系一入嚟有啲自己嘅 segment 要写下啲古仔咧，夜晚晚就拎住部电脑，然之后落去下面，即系就算好似而家啲天寒地冻日子咧，嗌杯热朱古力，然后坐 好正啊，谂起都觉得。 然后就坐喺窗口位，因为佢系地铺嚟嘅，咁啊有个落地玻璃坐喺度望出去就街嚟嘅，咁啊唔系好多人嘅啫，咁啊夜晚晚就暖暖地，咁啊仲要聊埋我嗰、那个邻居嘅同学，咁佢又自己拎埋部电脑落去，佢又做佢自己。嘅嘢，我又做我嘅，咁啊两个人咧就攞住杯热朱古力喺度就好好 care， 即系好 carefree 咁样做嘢，咁你做到咁上下，佢喺你隔篱，佢唔知自修室，你唔可以倾偈啊嘛，你便利店你又可以吹几句水，跟住肚饿啊买啲薯条食咁嗰只咧，嗰段时间就都维持咗几耐噶，不过后屘因为嗰间快餐店咧，佢去到凌晨时分系员工多过客人。即系你老睇区域噶嘛，有啲区域好旺区嘅话，你凌晨时分都仲有客人会多啲噶嘛。因为我嗰个屋苑自己地方，所以佢可能系讲紧三至四个 staff 翻紧工，但可能得一个客咁咯。咁你条数你唔抵啊嘛。咁后屘就冇咗24小时，咁跟住就冇咗呢个落脚位咯。 你如果要问我咧，即系关于呢一个快餐店，尤其系 M 记咧，最印象深刻同最洗脑嘅一样嘢咧，就系每次行入去，佢都有个洗脑歌单嘅。 哦，有啲咩噶？ 基本上嗰阵时深夜咧，你系一定会听到 Edgar。 哦，系啊， 好兴系播 Edgar 啦，跟住 loop 落去咁样样嘅，会有几首 Edgar 咁样嘅。 哦，系啊，跟住之后Eason 嗰阵时有嗰啲咩四季会有啦 吓。系啊，跟住呢一个就系令我觉得啊，其实成为咗其中一个好大嘅回忆点咯。不过而家真系少咗落去咧，我唔知佢仲有冇呢啲洗脑歌单存在。 有啊。咁你知佢同应该系同个唱片公司合作啊嘛，所以我最近去快餐店咧，我系听到有呢首歌播噶，系啊，即系其实佢跟得好贴噶，我觉得系新派台歌咧，佢唔系净系派俾电台咯，佢派埋俾快餐店。 曾经一起为爱地疯癫过，任性的梦，怎错手成恶梦。情也许一百种，浪漫源于感动，但最终只得空洞。默契合拍，每刻心跳，然而没了这种心跳，走远了，走散了，遗下了合照。一秒指控，一秒心痛，一切相信可不少，多可贵也就觉何其渺小。Baby， 敢讲真爱到尽头，无非只可 let you go。可可惜竟已无权重新拆弹，然后到末路是命数，有些事最好曾封到进里安葬，全也封藏。即使我要淡然离开，比偏执更好。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4982宗新冠病毒确诊，输入个案有870宗，再多33名患者死亡。多31间安老院舍和10间残疾人士院舍呈报阳性个案，涉及75名院友和13名员工确诊。138名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要检疫。840间学校共呈报3265宗阳性个案，包括2808名学生和457名教职员。53间学校共62班要停课7日。政府星期四起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包括撤销宴会人数上限，出席人士无需做快速测试。一间婚宴连锁店总经理形容是非常好的消息，相信有助新人落实订台的日子。部分人亦都会增加婚宴位数，期望每场宴会有20至25位。他预计在社交距离措施放宽之下，陆续会有公司、社团或者学校订台作春茗和谢师宴等。由於宴會涉及較多人，需時籌備，相信宴會數量要回復至到疫情之前的水平，需時6至12個月。本港通脹維持不變，11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升 1.8%， 剔除一次性紓困措施影響之後的基本通脹率為 1.7%， 兩者都同10月相同。政府發言人話：上月基本消費物價通脹維持溫和，食品價格按年升幅仍然相對較快，能源相關項目和醫理價格持續明顯上升，但其他主要組成項目承受的價格壓力大致受控。政府指很多主要經濟體通脹高企，進口價格壓力預料維持顯著，但本地成本壓力大致輕微，應該有助通脹短期之內保持溫和。警務處國安處前處長蔡展鵬去年3月涉嫌光顧的無牌按摩店，被揭發懷疑經營色情場所，涉案的三女一男否認經營或管理賣淫場所等6項罪名。東區法院裁定按摩店並非賣淫場所，只是有无牌经营按摩院两罪罪成，其余4罪不成立，其中一人脱罪，其余3人罪成，分别被判罚款8000元至20000元。案中被告36岁女按摩师同34岁无业越南籍女子各被判罚款8000元，61岁无业男子罚款20000元。至于35岁女按摩师张明芳就罪名不成立。案发在2020年10月28号、11月5号和2021年3月19号。各被告分别被控在湾仔、庄士敦道、圣衣大楼某个单位经营卖淫场所和管理没有有效经营牌照的按摩店。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干燥，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本周后期至圣诞节，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 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有水管急收，导致一带嘅交通咧系比较挤塞噶。咁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嘅中快线都系封闭咗噶。而家龙尾咧就排到去天富海湾。重复一次啦，吐露港公路因为有水管急收，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嘅中快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天富海湾。由于比较挤塞啦，揸车朋友最好咧改用其他道路啦。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跟住联合道嘅慢线有坏车，一带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有少少车龙；漆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去到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车多繁忙，龙尾去到龙翔道近泽安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因为有水管急收，长沙环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发祥街的中慢线，还有就是发祥街去深旺道方向介乎幸福街和荔枝角道的全线是封闭了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腾龙台去西贡、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同你继续倾，陪你过冬至。泳儿，冬至及家人的一道汤，你会搞啲乜嘢杰作出嚟呢？ 煲咩汤都好啦，最紧要系加合桃同埋梨落去，名我都谂埋噶啦，叫做桃李继续 drink 啊！ 哇，个嘅好难啫，你都系饮汤吧啦。加一点一滴凝聚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冬至快乐。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830， 问天。 在一代又一代航天人的努力下，航天报国是精神之所在，演绎出如今中国航天不断创造世界奇迹，在新型火箭首飞、卫星导航系统、月球与深空探测以及商业航天等领域都得到重大成就。 国剧830，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铁路同主要干道连系市区同新发展区，紧扣经济民生。为咗配合未来发展同物流需要，政府已开展跨越2030年的铁路及主要干道策略性研究，构建香港未来嘅大型基建蓝图。欢迎你喺2023年3月31日或之前就建议项目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rmr2030plus.hk。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波城咁多日冇见，有冇挂住我先？ 班神梗系有啦！你要知道你系几咁之出众，就好似漆黑中嘅萤火虫一样。所以你嘅存在咧，真系独一无二嘅。既然你呢啲咁出色嘅男人啊，系存在喺呢个世界上面。

seconds, wish I could make it slow. Just another change of season, I should let it go. It's just another bad weather. You can't control the rain. Stop pouring down this weight on yourself. Don't make it hard for everybody else. Oh, the bad weather. Guess I'll have to wait. Cause nothing. 欢听嘅派台作品叫做 Bad Weather， 唔紧要嘅，好天气始终会嚟，到时就可以见到自己屋企人回复翻正常啦。 最美的发肤，爱你不怕苦，如上帝流转。再游玩，想亲一亲小手，可惜我困在原地找出口，会接受我的愚昧，也证实爱的缘故。 非常的疑生女 Lily 的派台作品宝贝，应该都是太久没见所以挂住她而写这首歌。是啊，很多时候夜晚晚一个人在街上行都会挂住人的。 当一切渐沉默，归家却像临别在森林，迷途了却未夜深，可笑曾伴着我夜行，街中渴望重遇，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惨，我知道避开老人，当一只独角兽替你照亮如路灯， 中抱住甜蜜，病榻中窝心得仿如劳工，体温跟激情和热吻告白片段再重温，太震撼，愿意等你不要早生，愿意等你不要太狠，明白太接近你沉迷你颠倒众生，祈求再温阻你不要太狠，明白太接近你沉迷你颠倒众生，祈求再温柔的 Promise 嘅派台作品。 当佳节渐临近，天色却渐沉。 歌名叫《愿意等你》，为一个人等待，我觉得系 sweet 嘅。但有阵时过分执着，亦都会蒙蔽咗自己对眼去留意身边嘅嘢。可能在一条黑夜长街当中还有其他人值得你去留意，他都可能在等你呢。 天气渐凉仍然没有外套，如果你着凉谁人为你焦躁，回复了电邮仍然在看电脑，寂寞芳心网上找领土， 侦探剧场仍然在播预告，场面震撼是谁人让你拥抱，如所有问题仍然令你烦恼，站在窗边眺望解答将可看到， 长路有灯树有影楼下有人，如同风 慧基、叶巧林的合唱歌。楼下有人，当你擘大对眼睇清楚周围嘅环境嘅时候，见到一个对象，你好想拯救佢嘅话咧，唔好犹豫啦。 只能塌下看你在颤抖，众人正义变快，从播出口，这里空气充斥诅咒，想要牵你的手挽救。人性难以说服对手，铁拳却无法抗能我伸手，在疑惑和自责之后，不理失控奔跑向你吗？伸手一碰到，剧情就迅速加快，用浪漫能量就能越过悬崖，冲出荒谬之似一次恋爱，冲出毁灭之内，再渗于那力间更可爱，冲出荒谬之内，将不敢爱都踢开，冲出毁灭之内，却封锁要推倒障碍，他血肉融掉，他的想法不要污秽骨头壳，听到清澈呼叫，尝试渡洪门，动摇被你感召，虚构故事怎么跟眼见的类似？病毒蔓延着，剧情就迅速加快，混入树林，用木桥越过悬崖，冲出荒谬之外，开始一次恋爱。冲出毁灭之外，再生于那力间更可爱，冲出荒谬之外，将不敢爱都踢开，冲出毁灭之外，再封锁再撕开障碍，冲出荒谬之外，分解之际伤 派台作品叫《我们在结束时开始》，啱对象咧就唔好谂出手啦，因为好多嘅问题都系展开咗之后先会发现，然后喺呢个过程当中一齐去解决嘅。 经济社会平稳有序发展新阶段。 中方願意繼續和國際社會團結合作，共同應對疫情挑戰，更好保護人民生命健康，推動世界經濟恢復健康增長，推動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他說疫情發生近三年來，中國政府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從自身國情出發，制定符合最廣大人民利益的防疫政策。事實證明，中國的疫情防控政策最大程度保護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亦都最大限度減少了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亦都為科學認識疫情、研發疫苗和治療藥物、提高全民疫苗接種率爭取了寶貴時間，實現了以最少代價實現最好效果的目標。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預測本港天氣乾燥，晚間部分時間多雲，聽朝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5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間大致天晴，最高氣温大約20度，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展望本週後期至聖誕節，天晴乾燥，早晚相當清涼。依家氣温18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跟進較早時窩打老道天橋去沙田方向，跟住聯合道慢線嘅壞車已經離場㗎啦，而家一帶只係車多。另外，吐露港公路因為有水管急收啦，相當擠塞㗎。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跟住沙田馬場嘅中快線封閉咗，龍尾排到去大埔滘老圍。咁就係吐露港公路因為有水管急收咯，出九龍方向跟住沙田馬場嘅中快線封閉咗，龍尾係排到去大埔滘老圍。所以运输处呼吁市民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去沙田和出九龙，而揸车的朋友请尽量考虑改道。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另外，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油站，龙翔道西行和上西隧介乎黄大仙中心至星河名居这段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是排到去兆辉台。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跟住富豪东方酒店那段是挤塞的，车龙排到去景泰街。另外，码头涌道去太子道东都是比较车多繁忙的，龙尾排到去码头角道。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车多，龙尾去到龙翔道近泽安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排到去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那段车龙排到去屯门河。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腾龙台去西贡，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International Pop 33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投票结果将于12月24日香港电台第二台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环球榜时段内揭晓。今年颁发的奖项包括 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 至尊金曲、 最受欢迎男歌手、 最受欢迎女歌手、 最受欢迎乐队或组合、 最受欢迎日本金曲、 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在这见面，全希望面，全好好的见面，岁月留身边开始

因為咧，我大學開始我就出嚟住嘅，由住宿舍開始，咁然後咧就經歷好多次搬屋啦，即係跟住我就冇搬翻屋企，我就自己住一路都，咁然後每次搬屋嘅時候咧就好痛苦啦，因為好多嘢搬啦，咁你知通常擺設呢啲嘢即係又唔抌洗又大嚿，跟住，咁我就。即一开始去旅行都会啊好得意啊买返嚟先咁样，跟但係慢慢储下储下就发现啊其实呢啲嘢都系执埋一二边咁样，咁所以就去到后来我就少买啦、真係。 咁但係啲 friend 有时去完旅行啲手信各样都会有啲唔等使嘅，嗰啲系咪都已经知道你系咁嘅人所以唔送俾你啊，点话其实都照俾你不过你另外处理咁解呢？ 佢哋通常会送嘢食俾我囉。 係。 即因为知我鍾意食嘢。 系咪食嘢度好嘛，去马位嘛，你食完之后。 是啊，即系消耗性嘅嘢啦，通常都系。 系，咁但系你话最近自己即系又搬咗地方住，咁其实你自己去 set up 嗰个空间，特别可能for自己又而家要创作啊，各样嘢有冇特别有啲 area 点样嘅处理系咁样整啊？ 有啊，其实一定会预留以前就可能有一间房系譬如摆衫啊咁样样，摆杂物咁样，咁而家就嗰间房就一定要有一个空间系摆我而家有部琴啦，咁然后有吉他啊，或者即系一定会 set up 到一个台面，系有个空间系俾我做一下啲创作啊咁样样咯。 系，即系个迷你 studio 而家系有个咁嘅位俾自己。 少少咯，即系都有支咪啊，有时可以录下 demo 咁样样咯。 哦，但系咪因为自己发现想有一个咁样嘅空间，所以就我不如搬地方整靓佢大少少咁样咧？ 其实都唔系嘅，因为我会咁其实如果平时要譬如话要练吉他或者要做啲创作嗰啲嘢，咁其实真系攞部电脑摆喺求其一个台面呢个餐台咁样或者茶几上面，其实都做得到嘅，只不过系要搬嚟搬去好麻烦咯。咁所以去到之后真系譬如去睇楼啊嗰啲啊，咁就真系会谂咯，即系不如有一个位置好似好啲咁样咯。 系即系以前摆衫，而家摆乐器就好啦。咁 系啦，系啦，系啦。 咁我 feel 到其实圣诞节如果啲 friend 送圣诞礼物，最好送啲同音乐有关嘅俾你，好似啱数啲。 是的，同埋我亦真系强烈地，譬如我搬屋咧，我真系强烈地同我啲 friend 讲，唔好再送嗰啲咩， 沙煲晚餐 系啊 ，housewarming 嗰啲礼物咧，唔好送啦。即系你送咗俾我咧，一系我就唔等使嘅话，我都系摆喺度都系嘥嘅啫咁样。咁所以即系啊，譬如悭翻啲钱啦，大家唔好送啦，唔好送啦咁样咯。 但系自己会煮嘢食嗰啲啊，平时。 平時都會嘅，都會的，但係因為要用嘅嘢就自己都會買咗啦嘛，已經。咁同埋你知嗰啲嘢係即係好 specific 噶嘛，即係我原來我煮開呢一啲咧，我就需要個鑄鐵鑊咁樣。咁有鑄鐵鑊，咁我要一個就夠啦，我唔需要兩個。 哦， 即係無啦啦，你又唔好送啲嗰啲整啲小丸子嗰啲俾我，因為我唔會整咯。 好实际啊，系咪？最好嗰样嘢唔好得单一嘅功能，即系譬如小丸子，净系整个小丸子嘅话，我又唔食，咁嗰嚿嘢就压咗喺度啦。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嗰啲咩炮谷机嗰啲，我真系见到我就会觉得头痛嘅嘢嚟嘅。 我 feel 到你嗰种，我 feel 你嗰种实际啦，开始。 系啊，冇错，所以呢句系非常之啱我嘅。 咁但系你身边啲朋友会唔会有时都觉得，即系以送个礼物为例啦，其实都应该几难送到俾你嘅，因为要嘅你自己买咗啦，咁其他嗰啲嘢你又唔会用噶啦，咁样。 会啊，因为同埋佢哋尤其是又觉得我譬如有时候好多 sponsor 啊、即系佢就话即系想送都唔知道送乜俾我咁样样咯。 系。 咁所以我都一律都会同佢哋讲，咁唔使啦，即系譬如生日嗰啲啊，咁就咪一齐食餐饭咪算咯咁样咯。 系。 系啊。 咁我觉得 friend 还好，但如果譬如另一半咁要我另一半要送礼物俾你，系咪同样头痛定话可以用另一种方法去代替咗送一啲物质嘅嘢咁咧？做你嘅另一半系咪会难度高嘅？你自己觉唔觉？ 我觉得佢已经系我哋已经系去到一个透明度极高嘅情况咯，即系佢已经唔会搞啲什么惊喜啊，因为佢都会觉得好难送嘢俾我，同埋我要啲嘢我就已经自己会买咗咯。 系 咁，一系我就会，一系佢就会直接问我你想要啲乜嘢？ 系 咁，然后我如果我都冇乜嘢想要，咁就可能。话俾佢听我生日想做啲乜嘢啊？ 咁樣完全冇驚喜嘅狀態， 即已經講曬出嚟啦。 係啦， 但係呢一樣即叫實際嘅一個性格咧，而家咁會唔會其實有時都向往浪漫咧？因為好似係有少少衝突或者對立浪漫與實際。因為譬如你冇一啲 surprise 嘅話，仲能唔能夠有浪漫出現到咧？你又 其實就。我依然都会觉得浪漫是要有少少惊喜的，但是即是那种惊喜是应该这么讲，个浪漫都要你是很了解另外一半你才能给到他，即是例如那个浪漫其实不需要很大的，即是可能我很喜欢吃朱古力这样，那可能有一天譬如做嘢唔开心，咁翻到屋企见到有几排朱古力摆咗喺度，咁可能就我已经觉得好浪漫咯。 嗯， 系啊，即系可能呢啲好少嘅位置咯，就反而唔系可能送一嚿好大嘅嘢俾我咁样。 系系，即系少生活上嘅嘢紧要咁样样嘅。 系啊，都系环绕住食物咯。 系你个例子都系一粒朱古力啦咁样。 系啊。 咁但喺呢个实事求是嘅呢个性格喺做嘢上面，你自己觉得系咪都明？或者怎样会好体现到这件事呢？ 其实都是的，即是例如例如我有时回公司呢，我会觉得回公司我一定是有些事要做，即是我不会无啦啦回去跟同事吹水这样， 是 即是我会觉得我回去 fitting 就是回去 fitting， 那么回去录音我就是回去录音， 嗯， 跟着我回去譬如我有些我要今天要学这个 software， 我要学到这样东西的，那我就要朝着那个目标去做， 即 是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个目标去做到，是啊，即是例如譬如我对我下年咁我会觉得我好希望我可以有多啲自己创作嘅嘢，咁我就可能会定落咁不如我可能下年可能年中咁样我就俾十首 demo 俾我公司听咁样，即係我会一定会有一啲比较 solid 少少嘅目标俾自己要做到咁样咯。 而你係通常都跟得到自己俾自己嘅目标嘅。 通常个大概都跟到嘅， 你做咩心虚咗一下？你啱啱心虚咗，唞咗啖气，大概 都咩？因为 demo 呢家嘢真系好讲灵感噶嘛， 嗯， 即系可能你就算做咗十首出嚟，但系唔系十首都俾得人听噶嘛，系啊，即系你十首但系有自己又满意嘅咁样，咁就。要 即系 roughly 叫即系叫 push 下自己，希望有十首咁解。 系啦，系啦。 最终有冇十首就唔知道啦，咁样意思。 系啊，但系都我觉得都系要有个数字喺度，俾自己有个动力咁样。 系。咁其实今年做即系加入呢个行业，经历咗呢一年嘅时候，初头你有冇又系有一啲少少目标俾自己？好啦，我今年既然做歌手，我都要有少少嘢自己 achieve， 即系唔一定系奖项，我觉得都可以系奖项。你有冇一啲咁样嘅目标初头俾自己？ 我反而其实唔系好敢谂啊， 啊， 因为即首先我又唔系好清楚到底其实系一件即做歌手系啊，做歌手系一件点样嘅事咧？出一首歌究竟要经历啲乜嘢？咁嗰阵时完全系冇概念噶嘛，又唔知道个过程系要几耐，又或者系中间要做啲乜嘢？咁而家。咁所以当其时咧，其实我个心系会觉得啊，其实如果我可能有两三首作品，我已经好开心啦，第一年咁样。咁而我觉得啊，呢个目标都算系达成咗，咁所以而且其实都有少少超乎我目标添噶，因为我冇谂过我可以有自己创作嘅歌曲可以俾到大家听咯。咁所以我觉得。呢一樣嘢我自己係幾開心嘅， 係因為我記得上次同你做訪問嘅時候，你就係有講過話好想自己嘅作品可以做到嘛， 係啊。 咁今次呢一首你做到係一件點樣樣嘅事咧？因為都 amazing， 上次你講完機見到，哇！今次就成功咗咯喎，咁樣 係啊， 即係等你開心咧，見到嗰時候 係啊。咁嗰陣時其實係要講翻去一開始。签呢间公司嘅时候， 嗯， 其实我系有 send 过我自己啲 demo 俾佢哋听嘅。咁当其时有即系 咁佢哋亦都唔會一嘢就已經話，哎呢首出得咁樣啦。咁佢哋就話啊 OK 喎，都咁樣，咁即係睇下之後再點樣做啦咁。咁所以嗰陣時係唔知道會唔會揀到。咁然後到真係諗，譬如我哋諗 project， 我哋係諗一年嘅 project 咁樣啦。咁就揀咗五首歌，咁然後其實係一開始未揀到五首添嘅，揀咗兩首，然後再揀咗一首係我自己嘅。係。咁然後嗰首歌咧，其實係我覺得係同而家出嚟嘅呢個版本係完全好唔同嘅。 嗯。 因為我自己作嘅時候，其實都係拎住支吉他配少少好簡單嘅曲落去，但係而家出到嚟係有好豐富嘅 arrangement 啦。係。咁又同埋歌詞亦都係同我自己原先想象嘅詞係好兩回事咯， 係 啊， 即所以話而家愛情之前藝術品嘅 demo 嘅時候，一開始入公司好初期 plan 今年嘅時候已經 pick 咗呢一首嘅 demo 啦，意思係嗰時已經有揀過，諗住呢只有機會可以 develop 嘅意思啊， 係 係 係， 但係只不過係其實佢可以develop 到幾遠或者幾時有機會出就一路都唔知啦，即係你唔知道佢揀咗會唔會可能兩三年後先出到，係一路都唔知道嘅。 係啊係啊，即係可能佢會覺得啊，咁不如出咗其他其他作品先啦，咁可能呢首擺後少少啦咁。咁但係佢就同我講啊，咁不如下一首吹手啦咁樣。咁所以覺得哇都好驚喜啊咁樣咯。 係咯，咁啊幾時知道話公司同你講話啊下一首就用你嘅 demo 啦咁樣？幾耐之前啊做翻？ 其实系都唔系，我谂下先。我第一首歌系八月出嘅，咁然后第二首系九月啊。 系啊，系啊。 咁我谂系九月出咗第二首之后先至知咯。 哦， 系啊，系啊。咁所以我上嚟做访问嘅时候，应该系 未知嘅， 未知嘅。 因为你上次讲嘅时候，应该系完全未知嘅感觉。你仲系好盼望，哎，我希望可以做到啦，咁样嗰种嚟嘅。 系啊，系啊。 系有冇有种难以置信嘅感觉咧？即系嗰种系哦，真系得咗啊？系咪噶？系咪真系得噶？咁样嗰种？ 有少少啊！即系拣到嗰一刻，我系觉得哇！即系其实即系公司嘅同事都即系好有经验噶嘛，佢哋我会觉得哇！你哋听咁多歌，但系你都觉得呢首系 OK 咁样，咁所以自己个心都开心咗一下咁样嘅。 每一天与人赛跑，负太多责任，我知你无所不能，年轻也勇敢，才见人至今，会陪你叹气，当世情太狠，我都不怕谁盘问怎会未结婚，只恐怕而你懂了，没法等。 想我们的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再度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星期四起撤销餐饮处所同宴会人数上限，进入酒吧同宴会时唔使再做快测，亦都容许公众娱乐场所同体育处所户外范围可以饮食。至於疫苗通行證和戴口罩的要求仍然維持。醫務衛生局副局長李夏欣說，本港新冠疫情仍在上升，但是相信已經進入平台期，因此把握機會讓市民回復正常活動，呼籲公眾在節日期間仍然要留意公共衛生措施。本港新增14982宗新冠病毒确诊，输入个案有870宗，再多33名患者死亡。多31间安老院舍和10间残疾人士院舍呈报阳性个案，涉及75名院友和13名员工确诊。138名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要检疫。840间学校共呈报3265宗阳性个案，包括2808名学生和457名教职员。53间学校共62班要停课7日。政府发表青年发展蓝图，提出超过160项具体行动和措施，透过教育、就业、住屋、社会服务与参与，为青年提供协助。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将会设立青年资讯手机应用程式，建立青年网络。另外，会在18区成立青年社区建设委员会、地区青年发展及公民教育委员会。局长麦美娟说，长远希望设立青年人才库，又会再推港人首置项目和推动青年宿舍计划。他又说，曾经凡是服刑的年轻人，只要符合参与计划的条件，都有公平参与机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干燥，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本周后期至圣诞节，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的上桥位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一段都比较车多，而家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另外，吐露港公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的中快线暂时封闭，龙尾都几远噶，排到去近住大埔铁路码头。现时大埔公路旧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九肚山都是比较车多，排到中大四条柱对出，市民就请留意巴士服务，或者会受到影响的，就尽量乘搭其他的交通工具，驾驶人士请考虑改道行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方向两边新楼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排到去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排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碧街。而新界区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无饭乡比较车多，龙尾锦绣花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骚动音乐陪你过冬至， 斌臣，冬至整碗咩汤俾屋企人最好呢？ 波成，梗系面子汤啦， 因为可以排毒减肥嗰啲。 错啦，系因为未带到屋企人去日本旅行，饮住面子汤顶住先啦。 哇，咁听住日文歌饮，咪仲正？ 一点一滴凝聚爱，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冬至快乐。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嚟到今日嘅智能超链接环节啊，嗱，睇到啊，近年嚟深圳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圳规上工业总产值连续三年位居全国城市嘅首位。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一零二点八 ，FM 一零二点八， 大湾区之声。 有咩比深入地下河潜水更危险？有咩比近距离捕猎凶猛野兽更考胆量？又有咩比喺北极冰海拍伏木舟更高难度？ 系一边要历险，一边仲要拍低佢啊！ 电视节目《无极行》揭秘，将探险家史提夫·巴克沙尔喺之前《无极行》节目镜头背后嘅惊险实况完全曝光。 今晚十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盘点政策， 讲起中西区就会想起中西合璧和香港的重要商贸核心。今集邀请了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叶国谦和前中西区区议员杨开永一起探讨中西区的发展。 啊，这个地咁靓，居民都有需要，所以我哋即刻提出我哋优化佢，我哋变咗做海滨。 整个基地城嘅呢个地铁西线咧，系一个好强嘅概念，就是以民为本咁。 二十一号星期三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实事求是 ，Celia。 今日收容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苏丽珊啦。咁啊，有你呢一首新嘅拍台作品《爱情只是艺术品》嘅，当初写 demo 系即系一个点样嘅状态？头先话一支吉他去扫嘅啫嘛，系啊，即系嗰个状态系点样？只歌嘅 version 个版本系点样嘅感觉嘅嗰阵时？ 我谂嗰阵时应该大概系两年前到啦。咁两年前其实系疫情好严重嘅时候嘛。咁嗰段时候，其实你即大家都盡量少見朋友啦，因為即係驚會感染到嘛。咁同埋條街度亦都好多鋪頭都冇開啦。咁所以係一種好凋零嘅感覺。咁而且又好多日都冇乜出街，冇乜玩，冇乜心情。咁所以嗰一個狀態係幾鬱悶嘅。咁就一個咁喺深夜入面咧就一路即係又彈下吉他啊咁樣，咁就作咗呢一首歌出嚟咯。所以個感覺其實係比較唔開心嘅。 係咯。 係啊。 即係一聽呢一首歌，淨係聽個吉他嘅時候，就有嗰種即係嗰啲走法啲音係好孤獨，或者有啲係咯，有種咁樣嘅感覺喺度嘅。 係啊。我都覺得幾神奇嘅，即係原來我喺一個咁嘅狀態之下作嘅歌，係咁赤裸地反映到我當其時嘅感受咯。 咁嗰時寫嘅文字裏面係咪都有少少詞填咗落去嘅嗰時？ 反而文字咧，我係隔住一段好長嘅時間之後先至填翻嘅。咁嗰陣時係仲要咁啱係我有一對情侶朋友，佢哋嗌交。 咁我就將佢哋嘅嘅少少經歷就擺咗落去啦。最後佢哋係冇分手嘅。咁同埋其實一開始我嘅 demo 嘅詞咧係講話兩個人好相愛啦。咁相愛到即係相愛唔等於相處到噶嘛。咁到咗分開嗰一刻，咁好似要有一個儀式去道別咁樣樣，即係去同呢段關係講拜拜。咁可能係嗰個儀式係一個其實比較温柔嘅儀式嚟嘅，即係其實可能係只不過係要同對方講最後一句我愛你，咁就完啦。咁但係當我將呢一個demo 嘅詞俾咗林若玲 Riley 咧，咁佢就將呢、這個呢個概念去推到去一個黑暗版啦， 係 同埋一個摧毀性嘅版本， 有種好似殺咗另一半嘅感覺。 係冇錯，咁佢嘅道別嘅儀式咧，就係要將對方變成一個藝術品同埋摧毀佢咯。 哇！好似嗰套恐怖蠟像館要將嗰啲人變成一個蠟像擺喺度，永遠封住佢咁樣。 係永遠留住呢一種，但係佢係要摧毀佢。同埋其實我覺得好有意思嘅，因為佢寫翻份詞俾我哋嘅時候，佢連同咗一個新聞 send 俾我哋嘅，就係、是有一個藝術家叫 Banksy 啦。咁佢有一個作品係拎住氣球嘅小女孩。咁喺佢拍賣到嘅時候咧，就真係喺拍賣成功嗰一刻咧，就嗰一個幅畫咧就自己碎咗。 哦，我記得啦，咁我記得前新聞有講，係啊係啊。 係啊，咁佢就將一段關係去比喻成呢一樣嘢啦。即係咁呢個拍賣品喺拍賣到嘅時候，其實係佢最巔峰嘅狀態嘛。咁一段愛情喺愛得最轟烈嘅時候，就摧毀佢咯。 哦，咁亦都明白點解嗰個 MV 最尾有個氣球。 是 就是那幅画那个气球了，真 是啊是啊是啊，其实 是有一个小小的关联咁样。 哇，起鸡皮，我听到啲原来是咁样，因为大家一定会记得那单嘢噶嘛。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另外你个朋友的那个即那个的经历，是不是其实在那个 demo 词你自己写那个其实都深刻反映了，所以去到 Riley 那里其实都不用同他再讲多次那个朋友发生什么事，只是看着你本身 send 给他的版本，他都已经 get 到大概是怎样。 其實係啊，即係我 send 一份詞俾佢啦，同埋我都有寫咗一個少少嘅文案俾佢嘅。咁但係其實我又冇特別將我朋友嘅經歷話俾佢聽嘅。但係因為我好想著重去講嗰一個分手嘅嗰一個儀式啊嘛，即係我會覺得其實兩個人一齊係一件，即係大家成日都會諗。或者大家成日都會問啊，你哋點樣識㗎？你哋點樣一齊㗎？即係係一個好 sweet 嘅故事嘛。但其實去到有一段咁 sweet 嘅回憶嘅時候，你要去分開，要去同呢啲回憶講拜拜，其實都係一個應該要珍而重之嘅 moment 咯。即係唔應該咁輕率地就啊拜拜就拜拜啦咁樣。係啊。 即係嗰一下都應該當好似表白咁樣，好隆重地所謂去完結咗佢。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當係一個感謝又好，即係 even 可能一段關係會有傷害，但係其實佢曾經都一定帶過俾你美好嘅嘢。 係。 係。 但你自己覺得呢一種嘅有儀式感嘅完結一段關係，需唔需要係對方都要感受到，定係自己心裏面做就得？ 我覺得其實應該係要共同感受到嘅。因為如果一段關係完結得唔好咧，其實都係幾麻煩嘅。 因為你一路頭先一路講緊完結，我諗翻我自己以往啲關係嘅完結咧，又真係嗰個完結真係好冇隆重其事咁做啦，或者可能佢係一種關係嘅磨蝕，我唔會話鬧交，但係磨蝕到一個好攰嘅時候。只是很想簡單帶過，跟住就解脫啦。可能只是一通電話，雖然我成日話人哋你分手都唔應該用電話或者 message 啦，點知我諗翻原來我自己都係電話同埋 message 啦。 因為你唔想面對啊嘛。 係啦，好似係有一種，或者你好少嗰、那個好奇怪喎。今日好，我要約佢出嚟，我要同佢講分手咁，即 係啊。其實我都覺得啊，呢個係 係啦。是啊，所以我就好奇剛才的問題為何會這樣問，就是啊，那究竟那個人其實自己心裡面知道，因為其實 都會覺得希望是跟對方一起去 OK 大家好好完結啦這樣的， 我會覺得這個是即是可能其實是一個我幻想中很美好的一個道別咯，即是很理想地一段關係這樣道別就好像會處理得比較好，是啊，因為如果不是大家都沒有去好似其實好似搬屋咁樣，我搬屋之前即係離開間屋之前，我都會同間屋講多謝。 我都有，即係嗰啲搬離開宿舍嗰啲啊，呢一年多謝你啦，即係嗰啲咧，心裏邊會講呢樣嘢咯，會 係啊係啊係啊。咁、但係你分手，你好少可會真係講出口，又或者係係咯，但係即係可能你個心都會覺得啊，大家都有共同嘅回憶嘅咁樣，咁但係其實。好多次分手嗰刻，你就係俾嗰啲唔開心嘅回憶，即 係蓋過咗， 係啦，蓋過曬嗰啲開心嘅嘢，咁就導致到可能大家對大家嘅態度都唔好啊，又或者係即係日後會有一條刺啊，咁呢個就唔係好理想。 所以去到分手嗰下都係通常係差嘅狀態。 係，其實大部分都係，大部分都係。 咁但係有曬呢一啲嘅 background story 呢啲諗法之後，喺個 arrangement 度，你自己頭先都有講，就係今次 arrangement 好豐富啦。 嗯， 即係我哋作為聽眾聽都一樣啦。都有冇得同我哋即係 share 下，會唔會 Randy 都有講？哦，呢一首歌佢聽完可能一啲 arrangement 上嘅諗法，即係最簡單，可能例如你個 vocal 前面有一種朦朦地有落咗 filter 嘅，去到可能 chorus 嘅位置，突然之間變咗第二把。第二個質地嘅聲，即係呢啲可唔可以都 share 下？ 一開始好似落 filter 咁樣嘅效果，係我哋錄嘅時候，其實已經決定要咁樣做噶啦。咁然後咧，我哋錄嘅時候咧，大家再去睇多一次嗰個歌詞咧。我同 Randy 就喺度讲，哇，其实呢个系一个恐怖嘅杀人爱情故事嚟噶、 哦，我觉啊， 系啊，其实系都几阴森下噶、哦，咁、就变咗好似个 verse 嘅少少变声系更加合理咯，同埋我哋直头录嘅时候咧，我哋系将录音室嘅灯全部校到好暗啦，系啦、啊，咁然后其实好。至少陰森恐怖，係啦。咁然後直頭 Randy 係話：佢話你當你自己係一隻鬼啦，你就係俾佢摧毀完之後，你俾佢殺死咗噶啦。咁你再喺半夜嘅時候翻嚟揾佢，你同佢講嘢，咁樣呢一種狀態去錄出嚟咯。咁就加埋嗰一個好似一個變聲筒嘅效果，我就覺得哇好正。系啊，同埋中间可能有少少系有某几句系突然之间个音乐系停顿，跟住就再开始停顿，再开始。我觉得系即系呢一个处理，其实系令到件事更加有戏剧效果。 系， 即系你会觉得发生咩事，跟住突然之间佢又再开始翻咁样，即系。好似 音樂劇有時會睇嗰啲咧， 係啊， 佢唔係就唱歌，佢其實嗰啲 phrasing 都好似一啲對白咁樣咯。 係啊，直頭好似帶咗你入去講呢個故事係發生緊啲咩事啊，即係又有少少驚慄懸疑嘅感覺咯。咁然後去到 outro 嗰度係我係 好癲啊， 超中意個 outro， 我哋係佢一 send 出嚟，我哋大家係哇黐瘋狂呢、這個 outro 簡直係。有加咗一啲好特別嘅樂器啦，即係有一個樂器係佢彈出嚟係好似鋼琴咁樣嘅，咁但係個聲咧係有少少鋼鐵少少嘅聲音嘅，咁就變咗好似聽落又更加刺耳啦。咁其實係有少少亦都係令到你會有少少不安喎咁樣。咁即係成個 arrangement 係花咗好多心思，我都好多謝 Randy。 系啊，即系因为好似我自己听都觉得好似一个凶杀案咁样，即系好似杀得你一门。即系嗰个最尾嘅 outro 就系有一个好丰富想象空间，因为佢喺度推到去最尽咧。 系。 咁但系佢讲嗰个要你代入，你当你系一只鬼翻嚟揾佢呢个状态去唱，我谂你应该系第一次会听到有人咁样俾一个咁嘅 guideline 去唱一首歌。咁你难唔难？你要揾呢把声或者呢个感觉 我自己其实是几喜欢这一种比喻式的一种可以代入少少角色的方法的。我觉得好好玩啊。因为 係我又即係我又即刻，因為個環境又好暗啦，好黑啦，咁我又即刻喺度諗緊啦，哇！咁呢個係一個深夜啦，我喺個窗簾度喺出面慢慢飄入嚟啦，跟住哇有一個即係我嘅另一半就瞓咗喺床上面，咁我就望住佢啦，即係自己個腦度已經出曬呢一啲畫面出嚟。 哦， 係啊，咁但係我諗嘅嘢就係、是、即係其實我未必係。未必是我要復仇啊，又或者是我很憎他為何殺了我啊，而是即是這一段關係可能給我的一些感覺咯，即是、其實為何他要，其實我們去 set up 這兩個人物的時候是、一個即是當是我另一半殺了我啦，那我另一半其實是很愛我的，那但是我都是很愛我的另一半的、其實我甚至乎我是很願意做他的藝術品咯，是即是我是很愿意去，即是 even 这段关系可能是、大家互相伤害的，但是其实我都是好像沉沦了在这段关系里面这样。 是 即是有些人是你明知那个人对你不好，但是你都是很喜欢他的嘛，不知道为 什么。是好像什么都愿意给他同埋为他牺牲咯。 是啊，简直是一个被虐狂这样的角色。 或者可能被需要，即是觉得哦原来他很需要我，我就尽量给他啦这样。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即是有这种病态少少的关系，我形容是。 是啊，所以其实是一种有少少扭曲的心态。 所以我觉得都挺配合这个扭曲的心态加这个这么 creepy 的音乐底，所有东西加在一起是很 make sense。 是啊，因为直头我听第一个 arrangement 的时候，我已经跟 Randy 说，喂，其实这个 MV 我已经很有画面了，即是很想到要怎样拍了这样。所以一做起首歌，一录起首歌的时候已经即刻找、导演朋友啊，跟他们谈啊，喂，有没有兴趣拍一个这样的故事啊， 是 那就大家在谈个 MV 应该怎样拍啊、这样咯。 那现在我们就见到个成品的 MV 个 storyline 啊，各样是这样，但你说很快其实已经脑里面有画面，那些有哪些其实现在是保留了当初你一来就想到的东西、 我不知道为什么呢，我很觉得、在 intro 那里呢是要是一个女仔好落寞咁样坐咗喺天台嘅边缘，望住个天嘅， 系 咁即系要有一种好落寞嘅感觉。咁但系呢个我哋最后真系因为时间关系就真系拍唔晒，因为我哋系要喺一日之内拍晒成个故仔， 系 咁系超级 tight 啦个时间，完全转唔到景啦，所以我哋系喺一间房入边做晒，系啊，做晒所有嘢。咁然后。保留咗嘅元素係一定要有殺人嘅元素啦。咁雖然最後其實係一個少少留白嚟嘅，即係冇真係話見到頭破血流嗰種血腥嘅嘢嘅，冇嘅。咁然後同埋我覺得一定要有一個好激烈嘅鬥爭咯。咁我其實幻想中，其實可能喺啲 outro 啊嗰啲咁瘋狂嘅位置咧，其實係大家嗌交嗌到可能係已經死去活來啊，已經即係又要即係可能又有少少碰撞，又推下大家咁樣。咁所以其實個 MV 係有呢一啲元素喺入面，但係其實我覺得係導演係將呢件事变温柔了少少咯，同埋将佢，我觉得是加了少诗意落去咯。 系， 即系譬如会见到有少少比喻是，例如去到最后，我将个玻璃碎片摆咗喺男主角嘅颈上面，咁冇真系插系啦，冇真系插到落去佢条颈度嘅。咁但系其实最尾佢系用咗一个气球去交代。 系啊。 咁譬如呢一啲位置我係覺得嘩，咁其實都處理得好好。係呀、 即係唔使咁 explicit 去做嗰下出嚟咁樣。 係呀係呀，即係唔使有啲嘢又唔使講到咁白，我都可以畀啲空間畀大家思考一下嘅。 咁喺真係同男主角 Ronald 嘅一個對手，佢今年又大家都睇到佢有好多 MV 啦。MV 之王係叫佢。 係冇錯。 係啦，咁真係同佢去拍攝嘅時候，大家即係你兩個演員去喺角色嗰個處理上面又如何呢？ 因為我本身都認識佢同埋佢女朋友嘅，咁所以咧然後所以一合作嘅時候咧，又 即係好好，我好其實我好驚會尷尬嘅。首先， 反而越熟係好似係咪越尷尬？ 係啊，咁但係即係好在咁，當然佢都好專業啦。咁大家同埋佢。第一下收到嗰、那个嗰、那个剧本嘅时候咧，佢系话：你确定我演呢个角色唔会太细个咩？咁样即系佢意思系佢佢太老。咁我唔会啊，得噶啦。我同埋即系会再即系如果你应承咗，你愿意去出演嘅话，咁我哋会可能都会再执少少嘅。 系。 咁我觉得啊，出到嚟其实都。几啱数咯，系啊，咁同埋佢又会去譬如佢又会去谂下啲情节啊，到底make sense啊，即系譬如去到最后，其实佢要走啊嘛，咁既然佢要离开呢一段关系，咁点解佢又会翻转头，又即系因为去到最后，我系想挽留佢啊嘛，咁但系其实喺挽留佢之前，其实佢已经发现咗，已经少咗一块玻璃碎片，其实佢已经。有少少預知係啦，有少少預知知道咗我係可能有啲乜嘢要做啊咁樣。咁而佢會停低，會翻轉頭嘅嗰一刻，其實就又顯示咗哦，其實佢亦都係拎住我隻手，將嗰個碎片擺佢條頸度。其實都甚至乎唔係我嘅 intention 去想殺佢。 想咁樣做 係啦。咁所以係我覺得。呢、這個位置就有少，即係都係大家喺現場嘅時候，大家一齊諗下，一齊傾下，同埋都真係試下排下氣，喂，睇下個感覺點啊，不如咁樣去撞出嚟咯。咁所以係即係非常之好啊，我覺得。 聽你解讀完之後，我都強烈建議大家再睇一次個 MV， 再睇翻嗰啲細節，就會感覺到嗰種頭先你講解釋嗰啲場面點解要咁樣出現啊，咁樣嗰種嘅。咁就呢一首蘇麗珊嘅新歌啦，《愛情只是藝術品》嘅。咁啊，今年就呢幾首歌完成咗，咁下年就你自己都有講個目標，希望就再多啲自己創作嘅作品可以推出啦。咁就我哋大家就期待你嘅作品再出現啦。咁啊，係啊，多謝你啦，今日謝謝。 残忍，以伤痛换。